白色嘅影，山入边有一个个样好恐怖嘅女鬼啊，着住咧白色嘅衫，山入边飘嚟飘去啊！ 阿欣，小风过而家，哎，冇时间啦，你快啲走啊！沿住呢条路一路行就可以出去噶啦，快啲走，你快啲走啦！ 怪谈之山。陈华是一个大一的学生，平时上课读书的时候，他觉得时间过得很慢，日子过得很苦闷。他最喜欢呢，就是约埋几个三五知己一起去探险，卒之等到放假了，他约到几个朋友一起揀到一个山林去探险。他们一行四人在这座山道已经行了将近五个钟头。开始的时候他们个个都好着样，有讲有笑咁。 哎呀，回到嚟乡下真是特别舒服的。吸啖空气都清新过人啊，是不 是？是咧。喂，快睇下树上边有隻雀啊，见唔见到啊？嗰度啊。 嘿，大惊小怪，细细个见过啦。哇，你细个少出嚟呢度玩。行快啲啦。 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，天色越来越暗，他们亦都慢慢沉默了起身。事关在茂密的森林里面想找啱一条正确的路真的很难。太阳慢慢落山，树林里面已经接近没有任何光线，再想找到路就更加困难。而他们其中一个人过强，在山林里面探险的经验就比较足点，见夜色降临，他在附近找到一些干柴和枯树叶，但是事关这个树林四周围都比较潮湿，他们搞到半个几钟，但是连一火苗都见不到。陈华这个时候有点担心，拱一拱隔离的许欣，细细声地在许欣隔离就说： 喂，阿欣啊，国强得不得的？ 他们几个人当中，陈华只是认识许欣。这个许欣是他小时候的玩伴，小时候他们两个人经常一起游山玩水，亲到好像两兄妹一样。而陈华离开他们的村已经差不多十六，一直在城市长大，对乡下的事就已经完全不了解，很多人他都不认得。许欣就告诉陈华， 国强自小跟着他爷爷在啲山林度出出入入打猎为生，起火呢啲小事难唔到佢嘅。 陈华听到咁，个心先定啲，松啖气。嗱，难怪呢个国强一路上咧都好似咁警惕咁，原来系个小猎人。嗱，一齐嚟嘅仲有一个皮肤蜡黄嘅男仔，一路上咧同国强都不断用乡下话倾偈。嗱，陈华咧离开乡下咁耐，基本上完全呢就唔记得晒嗰啲乡下话，所以佢哋两个倾谈呢，陈华根本听唔明，淨係知道呢个男仔叫小峰，听讲打野兔好耍家。咁果然呢，晚饭唔使担心，小峰好快就捉到只野兔，喺火光当中一路食住烤兔肉。郭强同小峰一路用乡下话唔知道倾乜，气氛就不知陈华之前预期那么好的。有人拧一拧头，表情凝重，用乡下话跟小峰谈了两句，然后眉头皱晒。许欣就对陈华说， 刚才小峰说刚才打野兔那阵呢，他见到有一个白色的影啊。 白色的影？ 许欣说完，陈华忍不住打了个冷震。你细个嘅时候听阿嫲讲过， 喺呢座山入边，流云比流得非常之劲。有一段时间，村入边都冇人敢入山。之前啊，有三个猎人失踪咗，村入边一大班人入山揾啊，结果喺个山入边啊困咗几日先行得翻出嚟。 回到条村之后呢，这些人全部都癫癫傻傻咁，日日呢在这里噏住咩山人啊，有一个个样好恐怖的女鬼啊，着住呢啲白色的衫在山入面飘嚟飘去啊。 陈华想到咁，哎呀，成身毛菇眼都冻晒，算了，唔敢再想落去。食完嘢之后，佢哋就找到一个比较宽阔、比较干爽的地方去打低瞓。嗱，佢哋三个先瞓，而郭强呢就一个人去放哨。嗱，喺树干上边瞓觉，陈华不断咁提醒自己，千祈唔好瞓到咁冧。但系不知不觉之间，佢就咕咗一声，瞓到好似死猪咁。冇几耐之后呢，陈华就被一啲轻微嘅吞食声惊醒咗。我望一天，树叶茂密，完全望唔到个星空。再往下边望，嗰啲火堆已经熄咗，而喺佢前方冇几远嘅地方，佢隐隐约约见到好似一个白色嘅人影咁。系话人影，陈华吓到一跳，成个人争啲喺树上边碌咗落，而喺个火堆旁边，好明显企住一个白衣嘅女人。呢下陈华惊，即刻想叫醒在另外两棵树上边的许欣同埋郭强，但系佢查多一轮，弊啦！头先喺对面站岗的郭强已经唔见到，而家连阿欣都唔见埋，点解？点解啊？究竟佢哋去到边度啊？冰冷的风吹埋陈华瘦弱的身体度，但系佢感觉唔到一丝寒冷。事关佢已经冇晒知觉，嗰种心惊的感觉。远比身体上边嘅寒冷嚟得强烈，佢而家一啲安全感都冇，而佢前边头先企住个女人，一眨眼嘅功夫已经唔知去到边度，而家话只能有紧挨住树干，抱住对佢失缩喺度，四周围咁望，但系佢唔知望紧乜，佢亦都唔知咁有咩用。隔到冇几耐，又系一阵凉风拂面而过。陈华嗰条颈度咁，无论要几用力咁揸住条衫领，但系嗰啲凉风都照样通过衫领卷入个身体，好寒冷。嗰啲感觉就好似有个人企喺陈华后边，向佢条颈吹风。佢突然间意识到好似有啲唔妥，佢拧转头，眼前出现咗一块惨白嘅面，一个女人咁，而个女人一低头，啲头发遮喺佢面前。看不清他，而这个时候慢慢我高头望着陈华，裂开嘴笑。哇，他整口都是血啊！陈华吓到大嗌一声，转身就想走，而那块面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好像死鱼咁的眼直一直咁掘住陈华。那个女鬼竟然就飘在陈华身后，陈华想走，他见到路就跑，但是突然间他脚下一空，在一棵树上边咚一声就跌了下去。他心里今次死定了。但是刹那间一对强劲有力的手接住了陈华，只听见那个人痛苦喊道，手臂往下一沉，火光闪影之间，陈华隐约地见到接住他那个人皮肤好黑，他肯定这个是郭强。陈华好像见到救星一样，而郭强接住陈华之后，他痛苦地抱住双臂，看来受了伤，但是他们两个不理得那么多。郭强这个时候即刻拉着陈华的衫袖往森林的深处冲过，他们两个不敢拧转头，搏命向前跑，都不知道跑了几耐。而且跑的过程中，由于能见度相当低，他们乒乓乓不断地撞到不同的树，身上面的衫被那些树枝已经勾到烂晒，块面亦都被不知道哪里突出来的树木撞到一打青一打肿。但是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发到癫地向前跑。陈华一路跑一路气嘘气喘地就问， 你们在哪里啊？ 郭强尽量控制着自己呼吸，细细声地讲了几句，但是他讲的是乡下话，陈华根本听不懂，可能知道陈华听不明，郭强唯有用很生硬的普通话讲到几只字。 他 他们两个都死了啊。 什么话？死了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 吓，死了？吓，听到这里，陈华忍不住倒吸一啖凉气。他怎么都想不到，他刚才睡了一阵子，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两个人都死了？许欣死了。回想起前几日他见到许欣的时候，那段时几开心。事关他们没有见到十六年了。他今次见到许欣，许欣再都不是以前那个流着两堂鼻涕的细路。但是现在他就这样死了，实在太突然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旁边在草丛上突然晃动了一下，陈汉国强立刻警觉到起身。刚才那只女鬼这么快就找到过来，神话吞了啖口水，紧紧地望神黑暗的草丛，只听唰的声，一个人影从草丛的扑了出来。神话和郭强一惊，拧转身就走了。但是听到后边有个人嗌了他们一声： 喂！ 神话拧转头一望，哎呀，原来是许欣啊！哎呀，是许欣啊，他没死啊！神话真的好想冲埋揽住他，但是许欣呢冇理咁多，佢三步加埋两步冲咗过嚟，一下拉住陈华只手就跑。陈华都唔知海欣边处得嚟咁大力，而海欣呢拉住陈华搏命咁向前冲。而陈华呢就听见身后嘅郭强嗰种脚步声，好急速咁追住佢哋。陈华不知所措就问海欣： 阿欣，你做咩呀？你等下郭强啦。 事关海欣呢个举动，真系令陈华觉得好奇怪，佢点解唔等郭强？但系许欣冇回答佢，净系搏命捉住佢手向前跑。而陈华呢个时候咧就越嚟越急啦，就问： 阿欣，阿欣，你做乜嘢啊？ 而许欣咧一路跑一路讲： 冇时间解释咁多啦，我等阵话你知啊，快啲飞甩佢先啦，佢唔系人嚟噶。 吓，唔系人？ 听到咁，陈华都唔知点算好，佢根本唔明白而家究竟系发生咩状况啊！冇计，唯有跟住海欣搏命跑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